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 怎么样，这个充满悬念感的片花是不是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呢？那么北京从这里出发，从今天开始，周一一直到周五，我们连续五天播出这个系列节目，今天是第一期。今天的节目呢会在八点左右开始，从明天开始呢每天都是从7:45左右开始了。好，那么今天的这前面我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服务资讯，之后呢还有大美大星，今天有最后一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邀请大家进宫过大年了。故宫博物院将于明年的1月6日起举办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为了这次展览，故宫博物院破纪录地展出了近900件套文物，恢复昔日皇宫过年的装饰活动。这次展览分为文物展览和实景体验两部分。文物展览位于午门正殿和东西燕翅楼展厅，一共展出了885件套文物。实景体验部分包括整个紫禁城开放区域，故宫门口会悬挂寓意吉祥的春联门神，在廊庑下装饰华美的宫灯。这将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动用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展览。近期呢，故宫里另外一个年味浓郁的展览将在1月5日开幕的韩美林生肖艺术大展也非常值得关注，地点就在故宫的文华殿。中国邮政集团推出的猪年生肖邮票、己亥年生肖特种邮票也将同步发行。这次展览以韩美林的生肖艺术为核心，展品涉及绘画、书法、陶瓷、雕塑、紫砂、木雕、铁艺和民间工艺等。圆明园明年将在文渊阁内打造考古模拟区，学生和考古爱好者可以在这儿参观文物展、观摩和参与文物修复，进行 VR 互动体验等等。届时文渊阁内将模仿真实的考古现场，打造模拟沙坑，让学生用考古工具挖出旧瓷片。 3D 打印的文物模型在实践中，还有 3D 打印的文物模型等等，一起在实践当中来了解圆明园。千年古刹云居寺今日正式启动对总数近30,000卷的明代纸经、清代龙藏木板经的修复项目。那么未来3年呢，将依托专业团队，遵循文物保护方针，利用现代科技对明代的纸经还有清代的龙藏木板经进行科学有效的修复保护，从而延长文物本体寿命，更好地保存历史信息。内蒙古发现了唐代军城的遗址。最近内蒙古考古人员对一处11年前发现的古代遗址进行了新一轮考古发掘，确定这个城址是防御突厥等北方民族而修建的唐代横塞军军城遗址。专家说，唐朝防御北方民族并不是修筑长城，而是采取军阵加油防的方式，囤积重兵于若干个据点，外围配合以游军巡防。横塞军就是这样的据点。749年，唐朝为加强防御能力，修筑横塞军，武状元郭子仪任横塞军使。这次发掘出土的砖瓦和莲花纹瓦当等等，都是唐代的遗物。接下来介绍一批优秀的少儿科普作品。第六届少年中国少儿优秀科普作品最近发布，《太空日记》《海错图笔记》《三体全集》《地图人文版》等30本优秀科普图书，还有《机器人新世界》《神奇科学》《节气那些事儿》等15件新媒体互动作品和5篇科学短文入选。其中《地图人文版》绘本式的呈现了城市、河流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动物、植物、历史等等。给孩子讲宇宙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淼写给孩子们的宇宙学普及读物。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我国冰雪旅游了人数1季度已经达到了1.97亿人次。昨天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发布报告显示，2017至2018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达到1.97亿人，冰雪旅游收入约3300亿元。那么我国的冰雪旅游已经进入了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期。 根据综合评价，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北京延庆区、河北张家口崇礼区、黑龙江漠河市、内蒙古阿尔山市等成为2018年我国冰雪旅游具有投资潜力的热门地区。再来为您介绍两家网店，第一家网店的关键词是国宝。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日前正式从荧幕走向了互联网，在天猫开设了你好历史旗舰店，几十款文创新品和消费者见面，从衣服鞋子到家居用品，从美食到化妆品，品类丰富，其中还包括京城老字号内联升与国家宝藏合作推出的文创衍生系列布鞋也正式亮相了。而另外一家网店的关键词是奥运，国际奥委会日前宣布开设全球第一家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广大中国消费者成为第一批受益者，能够第一时间在线上天猫商城店铺买到全线奥运周边产品。旗舰店里推出了最新的奥运赛事系列产品，包括东京2020年奥运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周边产品，其中即将到来的东京2020年奥运会推出了徽章、钥匙链、毛巾、水杯等会徽系列产品。坐地铁也能看到名画了，一地三千里，江山一横，江山一卷横。月底开通的地铁八号线中国美术馆里，乘客将能一睹《富春山居图》的神韵。设计师们通过瓷板画的方式，复制了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富春山居图》。临近地铁开通，这幅画终于烧制完成，并嵌入了中国美术馆地铁站的墙壁上。慢工出细活，这幅地铁壁画从寻找底稿到烧制前后历经了6年多的时间。富春山居图位于车站的北部站厅中间，乘客从 A 口进站最方便欣赏。目光转向海南，智慧型环岛旅行生活体验公路听上去又酷又美，它将出现在海南。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规划方案已经评审通过了，将于2019年上半年开工建设。环岛旅游公路定位为国家海岸一号风景道，规划明确，公路的主线全长1040公里，以旅游为主，交通为辅，共设旅游驿站46处，涵盖12个市县，全线1/5的路段可以看到海。每逢新年或其他节日放焰火，养狗的人士难免会为爱犬担心。犬类听觉敏感，焰火的声音会令他们焦躁恐慌，而未来一种隔音狗窝或许能够提供帮助。隔音狗窝的概念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提出，利用与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相似的声学原理，在狗窝内暗藏麦克风，一旦接收到焰火声就启动音频系统，发出相反频率，消除或降低狗窝内可听到的声音。福特公司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广告之后，很多爱犬人士都表示很欢迎。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喜欢冰雪运动的朋友请注意，第五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暨大兴区2018年冬季旅游季昨天在大兴雪都滑雪场启动了。下一步大兴将免费发放10000张滑雪滑冰票，请市民一起来参与。今后去协和医院就诊更加方便了。北京协和医院近日推出了便民举措，协和医院全面推行身份证替代就诊卡，注册建档、挂号、报到、就诊、缴费、取药、检查、检验、治疗、见大病例、住院、出院等12个流程都能一证通行。值得一提的是，医院自主研发的协和 APP 拥有预约挂号、在线建档、就诊报到、检验预约、自助缴费、结果查询等38项功能。最近想去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的朋友请注意，这所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从今天起由于内部维修暂停开放了，重新开放的日期还没有确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可以关注美好的祝福世界经典交响合唱作品音乐会，今晚7点半在国土音乐厅上演。每年12月享有盛誉的北京青友合唱团都将为观众奉献一台原汁原味的国外经典合唱作品音乐会。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2019北京新年音乐会将于明天晚上7点半在人民大会堂上演。 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的曲目容易理解，有的时候呢，根据曲子使用电子琴能表现出轻快感并有幻想的印象，十分富有魅力。电视方面，明天起文化类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第三季即将如约而来。在近日以相思为主题的录制现场，台上读信的演员戚薇一度落泪，她读的正是2009年主持人李咏出版的书中妻子哈文写给她的一封信，信里讲起许多李咏恋爱工作生活中的趣事，温暖又动人。 东方新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新。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美大兴，今天是第20集了，叫台球改变命运的甘莲坊。那么今天呢，咱们说的就是中国的台球大王。哎，有人说了，你不说大兴吗？这台球跟大兴有什么关系啊？大兴人都爱打台球？也不是。咱们今儿要说的这位啊，是台球大王甘莲坊。这甘莲坊是谁呀？他原本是大兴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在1986年年底的时候，这甘莲坊呢，当时啊，干的是修马路的活儿。他正在炕头上啊，哎，跟朋友喝酒聊天呢，哎，报纸上一个报道吸引了他了。什么报道呢？感情啊，在86年那会儿啊，台球成为风靡全国的休闲体育活动。那有些个生于70年代的人啊，或者更岁数大点的人还记着，那个时间大街小巷都支起了台球案子，好多人都爱打台球，对这个西方传来的项目是如醉如痴啊。当然这中国对它稍微的有点改变。什么改变？你看西方人打台球都得是，哎，穿的啊西服革履的，哎，系着领花打着领结，哎，都是，哎，拿着杆温文尔雅的，都是这样。而中国不是，大大边小大沿，光着膀子露着板脊梁，穿大裤衩，哎，这好看吗？反正当时我记着打台球的都那样。哎哎，这甘莲坊眼前一亮，这是大好的创业机会呀。于是他拿出修公路积攒的8000块钱，跟朋友合伙就干起了制作台球桌的这个生意。那您一想，哦，这甘莲坊啊好打台球，哎，所以他懂这个，他要做这个台球桌。不是，当时的甘莲坊啊根本就不会打台球，专业技术啊一丁点都不懂，台球桌对他来说那更是个陌生的东西。哎，但他就凭着这一股闯劲儿，靠着他自个儿那点琢磨劲儿，哎，竟然真的弄出了一张啊像模像样的台球桌。而且这张台球桌呢还卖出了350块钱。这给当时的甘莲坊很大的鼓励。大兴区兴牌集团的故事也由此就展开了。这也是大环境决定的。改革开放这种大环境 ,80 年代，哎，人人向上这种，哎，大的社会空气造就了甘莲坊。他这台球桌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啊，全国已经有了10多家台球桌的生产厂家了。但是甘莲坊凭借着敏锐的市场触觉和那股子执着追求的毅力，就在10几年的时间里，把他的台球桌的品牌星牌推向了全国，终于发展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国台球大王。1993年亚洲台球锦标赛，1998年红牛杯国际职业台球超级挑战赛，那这些个众多的国内外的这赛事全都有星牌的赞助和冠名。2005年星牌 签约了丁俊晖之后，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和英国锦标赛上都夺冠了，这国内就掀起了一股丁俊晖热，星牌也随之跟着火了一把。如今呢，星牌已经是国际斯诺克专业积分赛唯一指定用台，在国际高端台球桌市场上占据60%的份额。台球桌事业呀，蒸蒸日上。甘连坊呢，并没有坐享其成，他的人生道路迎来了一次新的重新起航。这就是2001年的冬天，甘连坊在自个儿大兴区的那套公寓里啊，是楼上楼下不停地溜达，精神恍惚，夜不能寐，都不爱吃饭了。什么事儿啊？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啊，星牌集团投资的两个房地产的项目。当时呢，甘连坊看好房地产的发展，正式进驻房地产领域。当时呢，公司借了4000万的临时贷款，然而这笔贷款啊，即将到期了，企业是无力偿还。一时之间，这个资金链可要断裂。咱们现在一说2001年呢，房地产呢，怎么投资不火呀？怎么着不挣钱呀？哎，您啊，真正在当时干干，您就知道了。对于公司来说，如果资金链断裂，哎，就是告诉你以后房地产啊蓬勃发展，能翻多少番，挣多少钱，您当年都过不去。那么当时的甘连坊呢，为了及时归还这4000万的临时贷款，向3家企业抵押贷款了7000万，以债补债，说现在话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但是由于对方啊临时变卦，这7000万是一分都没借到，那怎么办？能不着急吗？后来甘连坊被宣武医院诊断为焦虑症，吃了药都没效果。这焦虑症可最难受，还有危险。后来呢，是靠着精神病院的小黑片才能睡个安稳觉。甘连坊说，为什么投资房地产啊？当时发展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什么呢？上个世纪90年代中上期，台球在全国是风靡一时，但是到了90年代末，全国的台球市场啊是逐步下滑，没那么火了，很多的企业亏损甚至破产。当时星牌集团这个日子不是特别好过，企业呢也面临着转型的问题。虽然当时啊房地产利润不高，但支撑台球业务是足以的。如果没有了房地产哺育公司的体育业务，那么今天台球业务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发展。那么之后呢，经过甘连坊的精心运作，靠着科学的管理和决策，凭借着自身在体育休闲产业方面的优势，使得星牌集团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用他自己的话说吧，就是要比别人得多坚持一步，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别人过不去你就过去了。哎，说着好说，真正干的时候，真正咬牙的时候，这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可不容易呀。甘连坊就是凭着这一份勇气，这一份执着，走过了人生的低谷，迎来了新的辉煌。国家有中国梦，甘连坊也有自己的梦想。他的梦想呢，是不局限于一个项目，要放眼整个大兴，放眼整个北京。现如今配合临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这个区域优势，甘连坊啊准备打造一个文化体育休闲度假商务核心区。在未来几年，儿童欢乐天地、斯诺克体育馆、农业观光旅游等项目都将陆续建成。与之前做房地产反哺台球事业不同，如今的甘连坊更希望通过商业旅游休闲地产来谋求长期的发展。他坚信在大兴万事大兴。大兴区的故事啊还有好多呢，那么以后再有机会的时候呢，我再给您介绍大美大兴的人和事儿，让您了解这片人杰地灵的希望之地。那么咱们大美大兴说了20集，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燕赵大地，千百年来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活力无边，未来无限。 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北京，北从这里出发。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一，农历11月1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能见度良好，有利于交通出行，也比较适宜户外活动。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大多是晴天，扩散条件比较好，适宜交通出行，但是气温持续低迷，偏北风比较明显，天气寒冷，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同时呢，空气干燥，还应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北京从这里出发。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存在，它坐落在西周燕都遗址的东城墙外。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北京城之源？3000年前北京地区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和您一起搭乘跨越时空的马车，去感受3000多年前的古城风貌。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以下哪一处是西周时期的遗址呢？ A. 琉璃河遗址， B. 周口店遗址， C. 皇城根遗址。 哎，那么现在呢就开启我们的北京从这里出发系列访谈节目了。那么刚才这道问题呢，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的音频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保持互动。同时我们今天也开启了视频的直播，您现在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的音视频直播按钮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节目了。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这个账号，也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北京是一座具有活力的现代都市，但是生活在这里的我们了解它的历史吗？北京城的源头要从何处开始追寻呢？古代北京地区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北京和周边地区又如何往来交流？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和您一起感受燕赵文化传承千年。今天第一站，我们要从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出发，这里被称为北京城之源。最初的都城是谁建立的？它给千年传承的燕赵文化埋下了怎样的种子？下面就让我们搭乘跨越时空的马车，回到西周燕都，为您讲述北京发端燕国风云。来，请出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刘海明。刘主任您好。 啊，黄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好。在网络上收看视频的这个网友们大家好。 您好，辛苦了。还有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业务保管部的副主任李亮。李主任您好。 哎，大家好。 嗯，二位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也来介绍过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说的是北京从这里出发，这里是哪里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定位一下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它到底是在哪儿。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它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董家林村东，所以二位也是老远赶过来。 对，它应该在咱们北京西南啊，就是再往前再往南走一些，我们就到了河北省涿州了。 所以呢，这里也是被称为北京城之源。那么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西周燕都和今天的北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概括起来说呢，因为是琉璃河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北京作为城市文化它的起源呢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我们一直以前也经常说北京哈千年古都，但是北京城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城市文化什么时候开始发起的，这些呢大家都不太清楚。那么在60年代开始呢，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呢，证明了当时在这个遗址呢是当时燕国的这个封地。这里面呢，学术上啊有很多争议啊。燕国呢最初的定在琉璃河之前呢，在咱们北京地区啊还有一个蓟国。蓟的都城。这个要说起蓟国呢，就得从头说咱们往前倒咱们最早的人类的这个历史发展。最初呢人类是居民的聚集点。那么在北京，咱们现在的北京的广安门啊，什么这个莲花池附近啊，当时就有一个这个原始的聚落。当时就是现在我们说就是当时的蓟。那么后来呢，周武王灭了商以后建立了周王朝。他当时呢就在这个相对于他周王朝的北边，周王朝在陕西西安嘛，相对于他的北边，他当时就分封了两个诸侯国。那么蓟本身就有，他说哎呀，那就我这个皇帝之后你就封到蓟了。其实呢我们现在反过来看，他实际上对这个蓟也是不抱多大希望的。然后呢他就在蓟的跟他离得有不到100里的位置，在他的后面，在蓟的后方又重新分封了燕。这样的一个诸侯国，就是我们琉璃河遗址。历史上记载呢，从东周开始，燕国的势力非常强大。燕国呢就把蓟给吞并了，前移往北移，移到了这个蓟的都城。所以当时就是在一些文献中有燕都蓟城这样的说法。北京最早我们说叫燕京，也是从这个得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说琉璃河遗址它是最早的北京城的起源地。 琉璃河遗址是最早的北京城的起源地。而且我知道最新的消息是琉璃河遗址这一片从明年开始，现在也正在进行整修是吧，要大规模的来重新修缮它一下。 从今年的10月8号开始吧，北京市政府以及房山区政府呢对琉璃河遗址近郊进行大规模的，应该说翻天地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遗址公园的建设。实际上我们整个琉璃河遗址在琉璃河地区占地5.25平方公里，很大的面积。核心区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博物馆。占地才有1000多平方米。面积不是很大， 不足以展示我们北京人起源的这么多东西。 太不足以了。对，就是我们大 就大量的这个文物以及大量的历史文化不被咱们北京人那个就是熟知，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作为文博人我们自己比较这个伤心的遗憾的对地方。所以呢这个房山区政府以及就北京在北京市政府的这个支持下呢，我们对琉璃河遗址要进行一个这个大的重新的改建， 嗯， 它呢就是会有整个的占地将近有7万平方公里， 哇， 但是它的核心区啊，是应该有将近2万平方公里。 嗯， 这核心区内呢，要建遗址公园， 嗯， 要建新建博物馆，遗址的展示地，还有一些多功能的这样的，比如是跟生态呀、农业呀这个相关的， 嗯， 做成一个大的可观光，可这个学知长知识、受教育这样科普类的啊，这样的一个遗址公园。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哈，等这个遗址公园建好之后，有更多关于北京人起源的这些，应该说有很多的这个文物啊之类的，还有一些这种科普的教育，我们都能够了解到。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先从广播里头更多的来听到。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正在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直播过程中呢，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今天会涉及到的一些文物，您可以发送01020304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一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文物的照片了哈。那么之前呢，我们也在片花中说到过，这个西周燕都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1963年，房山区琉璃河镇黄土坡村民在挖菜窖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两件青铜礼器，铜鼎和铜爵，这个引起了这个考古工作者的兴趣。后来又经过了几次大规模的挖掘，具体的挖掘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李亮李主任给我们说说，因为业务保管部，你们很多的文物其实都能够佐证这些哈。 其实那个最早的这个遗址的发现可能得追溯到那个1945年了，当时的时候是一个业余的考古爱好者，是他的职业是一个银行的代办员，叫吴良才先生，他在路过，就是在办业务的时候路过咱们那个琉璃河遗址，在这个遗址上呢捡到了一些那个陶器的碎片，他认为有一定的价值，然后就交给了当时的那个考古学家，就是苏秉琦先生， 哇，这个银行业务保管员很厉害啊！ 他是一个业余的考古爱好者，他也是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考古学家，就是吴金鼎的弟弟，就是有一定的家学渊源，对，有一定的家学渊源的，然后就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有一定的价值。就因为这个是可能这里推测这里有一个有一定的那个就是可能有西周遗址的堆积，但是呢当时也是由于环境的原因，所以没有进行那个发掘，一直等到解放后，等到1962年的时候，那个在北大那一届的毕业生，在那个周恒老师的带领下在这里实习，然后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那个视觉，发现了一些西周文化的堆积，但是也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因为没有发现一些重要的文物啊还有遗迹，就是等到那个刚才说64年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就是遗址所在的一个村叫黄土坡村，一个村民叫施友，他在自己家挖那个白鼠窖的时候啊，发现了两件青铜器，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铜鼎和铜爵，所以这两东西呢，然后发现之后，也有一个小插曲哈，他然后 有什么插曲啊？ 他当时也因为那个保护意识不太强哈，就是拿到那个市场上去，出售，然后被咱们文物执法人员给发现了，就给上缴了， 幸亏发现了。 然后这两个东西就放在了那个咱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那个库房里头，这也是一次机缘巧合，有一次办展览的时候，然后用到了这两件器物，然后也就引起了那个各方的关注，然后再有这后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 发掘出了什么呢？ 对，就是1973年到1977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规模发掘，发现了那时候发现了有30多座就是墓葬，还有5座车马坑吧，然后这时候重要的文物就是有金鼎。伯爵利就是那时候发现的，所以大概就是知道了这个西周文化的内涵，这个遗址的内涵， 它还有一批带有这个铭文的青铜器是吧？ 对，所以就是刚才李主任说的，74年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了这个博举这个锦鼎， 嗯， 锦鼎这件器物当时呢是引起了考古界高度重视啊， 嗯， 那个当时很大的一个大的器物，在目前来说是咱们北京地区发这个出土的啊最大最重的一件青铜器，在咱们北京地区， 嗯， 最重要的是呢，在它这个整个器物的内壁。啊，里面有26个字的铭文， 嗯， 大家知道这个铭文吗？ 嗯， 就是刻的文字嘛，就是当时的一个记录。 对，这个铭文就特别重要。 哎，对对对， 言简意赅，但是能知道时间、地点， 哎， 事件，或者有的还有人物哈。 对对对， 嗯， 我们总说这个当时呢，从60年代开始关注琉璃河遗址了，到70年代，经过这个10多年，大家不知道这个遗址啊， 嗯， 是怎么回事儿？哎，就是这么多墓葬发现了。也发现了一些器物，但是呢还是捋不清脉络。锦鼎70年代以后发现了锦鼎，出土了一批带有咽喉铭文的青铜器， 嗯， 根据这些青铜器以及一些文献的佐证， 嗯， 证明了这个遗址，当时就初步断定这个遗址呢可能是一个都城， 嗯， 可能就是史记上记载的燕国的都城。 哦，这个侯叫偃， 燕一个字，我们一般叫燕字， 啊， 就是一个矿，一个 矿里头是那个 宴 会的宴，去到那个宝盖头。 对， 我们查了一下，准确的应该是念燕。咽喉铭文， 对，我们， 通常都叫燕哈。 对， 铭文就是通现在的 通现在的燕子的燕，燕山的燕啊。当时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框框这个字啊， 嗯， 是铭文里面。出来 一个字儿， 对， 哦， 但是它通现在的这个燕， 嗯 啊， 所以这个铭文实际上就能够确定现在这个就是他是谁，以及这个侯爵是谁，然后这个当时的这个都城在哪儿，是吧？ 就是只能说初步断定，73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个它里面的这个铭文呢，是就是一个叫咽喉的人呢，派一个叫锦的人， 嗯， 去宗州，在铭文上很清晰的记着宗州， 嗯 啊，就是陕西西安西周王朝的首都，去奉献食物给太保这个人， 嗯， 奉献食物，然后等等等等，这样就是这么几个字，然后结合这个文献记载，哦，就知道这个当时的时候，这地方是叫燕。这个地方就是啊， 嗯， 您刚才说的那个燕， 哦，通县的燕京的燕， 对，燕京的燕， 嗯， 当时是燕国的都城，但是呢，后续的像比如说都城是史，这个是不是史封地，就是第一代都城， 嗯， 是不是城，还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城市，是不是城市和都城还不一样，燕国的它燕国自己的这个首都 哦 还不太一样， 哦，嗯， 所以。86年的时候，又出土了克雷克河这两件铭文， 嗯， 啊，内壁有43个字的铭文， 嗯， 这个铭文就再一次证实了这个琉璃河遗址是当时燕国的始封地，就是最初建立的首都， 嗯， 就是燕国的首都就建在琉璃河了， 嗯，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琉璃河的考古发现一下子就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 对，可以这样说，嗯， 这应该说这对于当时的北京来说是就是等于是把它的这个考古的这个历史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前哈。 对，然后脉络非常清晰， 嗯， 在整个咱们看世界史上有千年的城市这个建成史的现在的一些很多比如说城市国家都已经都没有了，很少了， 嗯， 那么北京呢它从这个西周开始一直延续到后来到现在3000多年呢，它的这个历史脉络非常清晰， 嗯， 并且呢它不仅仅是有文献记载，它还有一些这个考古的印证， 嗯，好。另外呢，刚才您也谈到这出土的一些这个青铜器，比如说这个锦鼎啊、克雷啊、克河啊，这几个字儿都就很难写，都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哈。大家可以发送01020304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一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文物图片。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二位来跟我们说一下这几个东西到底是做啥用的。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哎，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城市广播的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我们会邀请京津冀三地博物馆文物局的负责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从24号开始一直到28号。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来做客的是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刘海明，以及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业务保管部的副主任李亮，来跟我们讲述北京发端燕国风云。那么您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呢，二位也跟我们讲到了这个西周燕都遗址是怎么样发现的哈，发现了呢这个遗址对于我们北京城来说意味着什么。网友林菲菲就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问，他说现在北京城主要是明清时期保留下来的城市格局，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么西周燕都时候到底这个城市格局是什么样的，我们能看到他们是什么样的，是现在这种四四方方的一环套一环的吗？ 对，它是有一个城址，它目前保留下来的那个城址面积呢，就是大概是就是0.6平方公里啊， 好小哦。 对，就是它北部城墙保存的比较完整，有829米啊，东西城墙残存了有300-400米， 嗯， 整个南城是被那个大石河给冲毁了，所以这个它在城内呢，有一些那个文化遗迹，就是在城址的中北部是它的宫殿区，还有一些祭祀的区域啊。在它的西部呢是手工业作坊区，还有那个平民的居住区，目前就是探明了这些主要的那个遗迹。 那就并没有套好几环，它实际上就是一座城池，然后周边住着一些不同的人群哈。 当时发掘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有专家推测，认为也是跟您说的，认为很小，所以说推测它有可能是一个宫城，还有一个外城，但是一直没有发现，没有任何证据佐证，所以也没有任何考证啊， 所以还得进一步发掘，是吧？ 对， 它最主要，我们现在看呢，它是因为后来呢，它因为大石河呀，这个水患对它有一些影响，它后来迁移到东周的时候，它迁到了这个蓟城，就是它从琉璃河往前往北，从琉璃河到了咱们现在说的北京城的广安门附近，它是有一个就是受它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它可能那个地方不适于再继续发展，所以它往北迁移了。 网友天然问说，3000年前北京这块地方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作为燕都，应该来说相对比较富庶吧，会不会？ 这个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李主任了。李主任他们之前做了一个燕都宴享，就是介绍燕国人怎么吃， 怎么吃 什么， 对，拿什么东西吃哈。 那个，其实我们也是参考了一些那个展览吧，还是参考了一些西周时候的这个饮食情况。其实咱们说到那个西周燕都的话，从遗址发掘上来看，就是刚才说的，城址西部有一个就是平民的居住区，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当时的其实分等级是很严格的，就是说平民跟贵族可能还是有区别，像那个贵族可能住在有的皇室住在那个宫殿区里头，有那个板瓦呀建筑啊，平民呢可能是多是一些半地穴的房屋为主啊，所以说这三个居住的情况，饮食情况吧，就是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当时的主食就是黍和稷， 黄米 跟 黄米和小米， 对， 和稷， 那时候还没有吃这个水稻这种东西哈， 主要是麦 呀。西周时候已经有了，但是在那个可能在晚一些的时候，在北京地区也有了，在西周晚一些的时候，主要是在南方，也是西周时候刚有的，然后除了咱们说的那个饮食，还有一些那个吃的肉类啊， 肉啊菜都吃些什么呢？ 对，就是当时有已经有饲养那个六畜了，就是马牛羊猪狗鸡，就是那个六畜啊，还有一些那个像种植的瓜果啊，在《诗经》里都有，像一些那个像葫芦啊什么的，当时都可以吃了啊。 对，当时都有葫芦，还有个瓜，有一种瓜好像是吧？ 什么苹果梨这个还没有哈。 梨这个 梨 有是吗？ 苹果还真 栗子、枣啊， 杏儿 还是北京这边的 都有 特产是吧？ 那会儿就有了 啊，所以说还确实算是比较富庶是吧？ 对，就是因为它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环境非常好，生活很富裕，所以它最后实力发展的很大，把蓟就等于吞并了嘛，当时同时分封的这样两个诸侯国，那么我们经常会说北京为什么城市就得就说北京城 从英国从琉璃河起步呢、 嗯、 有的很多专家有一小部分专家还认为说那你不能忽略蓟呀、 嗯、 但是后来根据一些文献记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来这个推测就是其实目前发现没有发现带有蓟的这样铭文的青铜器、 嗯、 基本上就没发现 嗯 就是有那个就鸡字 鸡字啊对很 可能有的专家认为是那个蓟国的那个青铜器 嗯, 嗯所以从目前的这种考古研究的成果来看是就是现在是在琉璃河这个地方 对就是燕国非常富裕、嗯、然后并且它的这个经济条件非常好它能做青铜器它很多青铜器上都带有它自己的族徽呀铭文呀、 嗯、 啊来体现它的国力强大 嗯 啊、所以我们就说城市的文化呢它是燕国呢它是后分封的它是中原文化带到了北方所以在琉璃河产生了一个交汇、 嗯、 我们说刚才片头曲介绍就燕赵文化那这个燕文化就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一个结合重新它就是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一个燕赵文化 嗯 这个古书经常介绍我们有时候就是经常说燕赵文化是什么文化一句话来总结就是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太子丹对这样的人性情非常豪爽他有南方的就有中原文化特色有北方草原民族豪放的特色就在咱们北京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燕赵一个燕文化 嗯两方的这个文化融汇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 对对 哈 对 嗯那么想要了解西周燕都的历史我们就要了解博物馆里那些珍贵的文物那么刚才二位给我们介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其实燕都的遗址历经了五次考古发掘不单单是发现了300多个墓葬和30多个车马坑而且还出土了几万件大小的器皿其中就包括国宝级的青铜器伯举力锦鼎刻盒刻雷那么伯举力呢已经是进入了文物就是禁止出国展览的这个目录了 对对对 啊二位跟我们先说说这个伯举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物 伯举力力这种器物吧是那个古代的一个炊煮器它有3个烛、 嗯、 啊然后下面可以生火可以烤出食物、 嗯、 这是主要是用来煮那个粮食作物的但是那《说文解字》里有这个周字的写法 嗯 就是一个现在的周字下面一个力字啊所以可能就是炊煮那个粮食作物的咱们这件那个伯举力呢更重要的是它的礼器性质它是随葬的啊、 哦、 就是随葬品随葬礼器 嗯 它这个纹饰啊全身很精美就是全身是由7个牛头组成的 嗯 它的那个3个足就是各有一个牛头啊、牛头装饰 就是三个脚那儿还是 3个腿 足部是用牛头装饰的哈 对对 对 然后那个盖上有4个牛头、 嗯、 有2个平雕的小牛头还有2个竖着的那个立体的牛头 盖钮、嗯、 盖钮对对对嗯整个纹饰非常精美 嗯 在那个当时在82年的时候吧好像出土过就是发布了一套那个青铜器的邮票 嗯 就是其中一件就是这个伯举力嗯 哎大家想要看到这些文物长什么样、嗯、您发送01020304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能看到了嗯这是这个伯举力哈那么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还有哪些文物我们一会儿接着说这儿插一个问题微信网友洪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问的他说琉璃河和琉璃有关系吗 这个 好像这个还不意义还就是连关联好像是不是 特别明确是吧 其实琉璃这个琉璃河这两个字和那个琉璃不是同样两个字 这是后来谐音 是两个字是两个字对、 嗯、 他可能更多的这个地方以前呢就是有一条河 嗯 叫大石河 大石河 古代就在那个郦道元的水晶柱里有记载、 嗯、 它叫圣水、 哦、 圣水 大石河这两个字大石怎么写 大就是大小的大石是石头的石 啊、就叫大石河 对这是它是那个叫就是咱们北京的那个水晶拒马河流域的这个一个支流、 嗯嗯、哦 也是当时水流也是很湍急的在西周的时候所以把那个城市都给冲毁了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所以因为这个圣水嘛就是大石河所以琉璃河那地方叫圣聚、 嗯、 圣聚城又叫 好那么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里还有哪些珍贵的文物西周燕都这段历史又埋下了一颗怎样的种子它会如何影响周边地区和后来的历史呢稍后我们来接着聊好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都

就是3000多年前燕国的都城所在地。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为方形建筑，采取对称四合院式布局，中心以文献记载之周明堂特点为主体，用一高四低的四角攒尖式大屋顶覆盖，四周展示为单层，用平顶出瓦檐的形式。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琉璃河遗址是西周时期的。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商周时期古人用哪一种青铜器代表天，象征天下的概念呢？ A 青铜钟， B 青铜鼎， C 青铜剑。哎，那么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琉璃河遗址啊，大家说那当然是 A 了，当然是琉璃河了。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像这个明妃经啊、田庚啊，还有这个洪生啊等等，因为好多朋友在发01到04来看这个博物馆的文物图片哈，所以我就不一一点到大家的名字了。如果大家想看文物图片的话，继续发送01、02、03、04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也是发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加。那么我们12月24号到28号呢，城市广播邀请京津冀3地的博物馆和文物局的负责人会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 忆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接下来北京从这里出发系列节目继续走进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为您讲述北京发端燕国风云。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刘海明，还有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业务保管部的副主任李亮。同时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以及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二位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西周燕都这里应该说发掘了很多重要的文物，能够佐证北京真的是从这里出发的。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博举例啊这样的一件文物，另外一件重要文物就是锦鼎了。其实上次二位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时候提到过，它现在是被收藏在首都博物馆，也是算是镇馆之宝了之一了哈。 对对对 其实我们小学历史的时候也学到过一些很著名的青铜的鼎，比如说什么后母戊鼎啊，什么妇好墓的方鼎啊等等。这个锦鼎它特别在哪里呢？ 刚才我介绍就是说它是目前咱们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就是咱们北京地区出土的，截止到今天啊。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鼎在当时主要其实就是煮肉用 哦，还是煮各种东西。 对对，就是民以食为天嘛，先吃饱肚子，就是煮肉用的一种锅 啊， 三个腿儿，然后圆鼎啊，这个圆形的，也有方形的，圆形的比方形的， 方形的就是那个四足鼎， 四足鼎 像那个你说的那个后母戊鼎就是四足的。方鼎一般是比较珍贵，就是在收藏界有一句俗语叫十元鼎一方，就是方鼎一般是祭祀的，而且是成对出现的。还有的专家说， 十个元那时候才有一个方的，是这意思吗？ 就底一方 啊，底一方， 对对， 价值 十个元的才底一个方的， 一个方鼎，所以后母戊方鼎很重要，就是这个等级非常高。它是这样，当时的比如说祭祀的时候吧，他要把这个肉啊要先煮，一般呢就在圆鼎里头煮，煮完了以后捞出来呢放在方鼎里祭祀，做这个祭祀的这个场景，所以说方鼎。 方鼎是真的是祭祀用的，圆鼎就是煮的时候用的，是吧？ 对，也可以这样说 啊，或者是说方鼎是一个更重要的祭祀的用具哈，更慎重一些。 正对，方鼎应该不会作为真正食用煮肉，对，催煮用就是圆鼎。我们的这个锦鼎呢，就是它有这个功能，就是它实际上是可以煮肉用，它是圆的嘛，圆鼎。 另外，咱们馆里还有两件文物，往往是一块拿来说的。刚才说的克雷和克盒，据说呢，这也是探究到燕都 旧封的第一代咽喉名字的最有力的一个佐证，是吧？ 对，这两件器物说起来呢，是来北京城市文化发展的起源的这个佐证，就是应该是这两件器物。 嗯， 86年的时候呢，才就是被发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墓，我们把它编号是193号大墓。那整个墓室深就10米多的一个墓室，这个大墓当时发掘的时候呢，是被盗过。一般祭祀都在主人的那个头部，就北边呀、有随葬品。对对，随葬品。当时这个考古工作者一发掘的时候就比较心寒，因为有一个大盗洞。 嗯 啊，直上直下就在那个这个头部嘛，这个北边。 你想是不是重要的东西 都 已经被盗走 了？ 嗯、 然后在发掘的过程中呢，没成想呢，在这个墓主人的这个脚部的方向，哎，发现了两件青铜器，就是这个克雷克盒。 嗯， 其实也不知道这两个青铜器怎么当时是故意随葬在脚边的呢，还是说什么原因地壳边都轱辘过去的，也不知道。就是它不符合正常的这个随葬的这个 规制。 对，它在脚边啊。两件器物发现以后呢，内壁有43个字的铭文，铭文内容非常清晰的记载了当时令叫克的一个人到燕国做咽喉。并且在铭文上还写的非常清楚，带了多少多少个族人啊，对，带了6族人到琉璃河这个地方建立政府啊，然后开始这个燕国就是在这儿就是开始了。 嗯，那克雷克河就这俩是什么意思呢？克是我知道它的名字，那这俩东西都各自是啥呢？ 雷是一种酒器，那个字就是3个田字下面一个否。这个是一种 好复杂的， 是一种纯酒器。 嗯， 也可以有用来酿酒啊。那个克盒，盒是那个 上面一个禾苗的禾，下面一 个 器皿的皿。 对对对，这个器物呢可以说是水器，也可以说酒器啊。它一般是一套，就是盒和雷是一套器物，是盒可以用来装水调节酒的浓淡啊。就是因为那个在就是西周早期有下了很严的禁酒令嘛，就是吸取那个伤亡的教训啊。 嗯， 所以很多酒的，就是即使当时的酒浓度已经很低了，都是米酒，也用这个水来调整很低的度数，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一套酒具。 嗯，那么说到这边的文物呢，之前跟二位沟通的时候，我们还了解到咱们这里还有一件重要的文物叫漆雷， 对， 是吧？ 对， 黑红图案的纹饰很精美，这个应该是之前咱们访谈里头也没有提到过，以前也很少听说过的。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东西、 对，这个当时的时候说这个访谈的时候，我就跟咱们的这个编辑建议，我说咱们呀，这个说器物这四件啊，琉璃河遗址出土这四件，大家要是经常关注这个博物馆的也都知道。 嗯， 我说我们再推一件我们博物馆非常有名但是不被大家熟知的一件漆垒。漆垒它是木头做的。漆木器。 这个垒也是刚才克垒的那个垒， 垒啊，垒其实就是 三个田一个 坛子 啊， 垒我们叫垒啊， 漆垒 坛子装酒的吧，漆垒呢，这个从工艺上来说啊，它最重要就是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螺钿工艺在西周的时候就有了。螺钿工艺是什么？就是在木器上呢挖上槽，把这个贝壳打磨以后。拼成花色镶嵌在这个槽里头，所以有要是有网友能看到的，或者大家就收听完以后去搜我们这个漆雷的时候，会看到白颜色的是贝壳和棒片打磨以后拼接的一个图案，镶嵌在这个木质的胎里头，这个器物上非常精美。 嗯， 以前咱们认为螺钿工艺呢是从南北朝的时候才开始有，琉璃河遗址出土了这件器物以后呢，证明了这个工艺啊，在西周的时候人们已经能制作出来了。 所以古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的多。 对对对，然后这件器物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螺钿构，就这个棒片贝壳，它不仅仅打磨完以后，它还要拼接成各种纹饰。你像在漆垒的那个肩部，就是这个垒的肩部呢，有很多那种圆窝纹，都是用这个贝壳打磨以后，然后拼 一片 一片拼接的，非常复杂 啊。 最主要的这个漆木器呢是这样啊，就是它当时的时候都腐朽了嘛。木头做的基本上都和土都融在一起，我们能发掘的时候只是看到土层上的一些 漆皮 还有一些贝壳贝片，然后我们把它这个抛下来以后呢复原。 哦， 所以在博物馆现在大家看到展出的这件 不是复制的，没有，不是复制品，叫复原品。它有很多的那个漆皮的颜色，我们肯定是把它还原。然后它上面的那个尖上一些，还有它腹部那些贝壳，都是原来的 哦，复原件。 对， 器型其实专家们根据那个。根据出土的时候的情况，然后给他想象，然后根据以前的一些经验，给他做出来一个这种样子。 啊、哦， 其实它不是，所以说我们以前没讲过，因为它不是原物。 对，它不是原物，它是复原的。 复原件。 复原的呢，有 也非常难得呀。 我们根据土层的这个它腐朽的这个情况，大致把它复原出来。 嗯，好。那么我们这次的系列节目叫《北京从这里出发》。作为咱们这次旅程的出发点，很多朋友就会问说，这个从西周燕都这儿出发，然后会怎么走，走到哪儿呢？其实也是我们想和二位探讨的问题哈。比如网友刘星就问说，西周时候的燕都在全国也很重要吗？它在这个区域的范围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其他封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它其实燕国的地位在西周时候是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西周分封呢有这个周初时候七十一个诸侯国，史记记载啊，其实在等从后来的考古发现来看，远远不止七十多个国家。 嗯， 那个燕国呢是当时分封的最主要的一个国家之一，因为它一个是受封的人是当时的西周的三公，就是当时有三公，有姜太公。就是分封到那个齐国的，还有鲁国的周公旦， 嗯， 第三个就是咱们那个分封到燕国的少公氏，这个他是，他的身份呢是那个就是周文王的庶子，就是也是周文的儿子，所以他也是姓姬姓，就是非常重要。这个受封的人，而且那个地理位置也很重要，他是咱们西周时期分封在就是当时王朝北疆的唯一一个就是最大的诸侯国吧，当时所以说那个它非常重要，它跟周边的关系呢，就是从他们出土的那个青铜器来看哈，因为在陕西，还有那个陕西西安宝鸡那边有一件那个簋，还有那个在辽宁喀左地方发现了一批，就是跟咱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非常类似，铭文啊、形制，还有基本上都是应该是一批，专家们推测应该是一个人。就是制作的 一个师傅 做的， 对， 因为它铭文那个文字是一模一样的 啊、哦 所以这批东西为什么流传到了那个喀卓呢？有一些推测说有可能是战争掠夺呀， 啊、 也有可能是和亲啊，各种原因，过去的，咱们在那个2009年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山西翼城的大河口也发现了一个叫霸国墓地，其中在它的一号墓里面发现了一批就是咽喉纸的那个酒器，当时在首博还有很多地方国外也都展览过， 对，都专题展过。 这个是咽喉纸，咱们说到的咽喉是当时在史书上记载哈，就是咽喉的世系非常不明确，就是前面九代都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就咱们这遗址发现后，就刚才说的第一代咽喉客 有 明确了、然后呢，很多专家认为这个纸啊，可能是 第二代 咽喉。 纸是怎么写的？ 就是圣旨 的 圣旨 的 纸、 那会儿人起名字都是还 一个字 哈。Zero 看了我们的这个图片，说这个漆垒修复的太完美了，叫复原的太完美了哈。那么今天我们通过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了解了这个。燕都的一些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又埋下了什么样的种子？它还影响了哪些地方，或者是之后的哪段历史呢？ 这个， 就是因为燕国嘛，这个在史记上对它的记载呀、寥寥几笔，可能对西周这段燕国的历史都不足100字，在咱们史记上，所以呢，到后来东周的时候才有一些清晰的记载，就是到东周就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啊，经济呀、实力呀发展的非常大，然后自己又有三个都城了，当时在这个。北京是蓟城，窦甸有一个中都，然后在河北省易县有个下都，所以整个燕国在东周的时候发展非常壮大。那么西周之前，就是西周这一时期呢，应该说呢，就是因为记载少嘛，我们考古发掘的也不是很多，我们后来在这个 荣城，河北荣城， 嗯，就现在的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这地方又发现了，一些跟就是燕国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些遗迹， 所以我们在这儿其实能找到很多燕赵历史的勾连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燕赵文化的发展呢，就是我们说京津冀区域这个协同发展呢，就是在3000年前，大家其实就已经是协同发展，它就是文化一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 嗯，所以从这里就能够找到很有力的这个佐证哈。3000多年前，咱们大家就这块的人们就是一起共同发展。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到了琉璃河，从琉璃河遗址呢，它最后的时候应该是在生活了有不到100年。 一百年左右 ，或者是，然后呢，后来他就迁移了，但是他迁到哪儿了？这段时间我们是不知道的， 嗯、 所以呢，还需要考古的来这个进一步的发掘。 嗯， 是一个空白区， 空白区， 对， 嗯、对 西周、 就是、 中晚期的时候， 中晚期到春秋， 因为到春秋的时候是到就是到了继承嘛， 继承啊， 中晚期这 段 是已经空白， 对，是空白。 都城在哪儿、 嗯、 还是一个谜。 对对对，它主要的都城在哪儿？不太清晰。 还是需要各位专家们哈，在不懈的努力。 嗯、 那么刚才节目一开始，二位也说到了，就是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启动了这个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核心保护区的这个腾退和搬迁了哈、 嗯、 接下来呢应该说这里会建这个遗址公园，我们在这里能够了解到更多北京起源的精彩内容，所以呢有时间的话我们其实现在也可以来走进燕都遗址博物馆，从这里出发去感受3000多年前的古城风貌，去聆听那段沧桑变幻的历史。博物馆里还是有很多东西，而且还有像二位这样的这个很专业的这个人士哈，在那里 欢迎大家去 能给我们来展示。好，那么公布一下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道题，就是商周时期古人用哪一种青铜器代表天，象征天下的概念呢？应该正确答案是 B， 青铜鼎哈。好，那么北京从这里出发，今天呢我们是走过了这个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那么明天我们要到哪里呢？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一往昔风云岁月，谈古今文化气韵， 北京从这里出发，城市文化范儿特别节目， 北京从这里出发。 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在公元前227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暗杀行动——荆轲刺秦，正在密谋。这段历史发生在今天的河北易县。虽然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但是有一个细节却始终是一个谜，这就是著名的王复健谜题。故事的经过众所周知，荆轲将卷在地图里的匕首抽出，向秦始皇刺去，但秦始皇躲开了这次刺击。秦始皇随后想拔出随身的宝剑自卫，一时之间竟然拔不出来。古书记录，王复健将剑拔了出来，并成功刺死了荆轲。王复健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秦始皇需要复健才能将剑拔出？这一切的谜团，我们不妨走进当年的燕国心脏——燕夏都，去揭开历史的谜团。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河北易县文物局的负责人叩开历史之门，倾听易水长歌。12月24日至12月28日，7点半至9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邀请京津冀3D 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北京从这里出发，就先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刘海明刘主任和李亮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了解了北京发端燕国风云，谢谢二位。 啊，不客气，欢迎广大听众还有网友呢去实地探寻咱们北京那个城之源。 嗯，好，谢谢。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好，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 生天地忽如远行，秉烛一瞬柳暗花明，拍过百尺栏杆，迈进千年门庭，我终于睁开眼睛，走一圈唐宋元明清，歇脚在牡丹亭，将前世今生千古风流一一点评，列车疾驰桃花美雪扑面看不清，空中白色蜻蜓。